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与宁静中品味乐趣。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传情，与您相约。 9月10号正式上线， 燃情最美文字， 聆听时代芳华。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万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酱豆腐是北方部分地区居民对豆腐乳的一个别称，它是呢一种经过微生物发酵的一个豆制品，是呢独具民族特色的发酵调味品。但是呢由于各地饮食习惯不同，各地区品类众多，特色不一。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这个神奇的酱豆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中国人有很多独特的生活习惯，其中的一个呢，总是呢把一罐豆腐乳放在冰箱里面。Chinese people have a lot of unique living habits， 独特的与众不同的，用这个词 unique living habits 生活习惯。And one of them is always keeping a jar of fermented 豆腐 in the fridge。好，那么看一下一罐酱豆腐，英文的翻译叫做。A jar， 用这个词 J-A-R 表示一罐一瓶啊 of fermented 豆腐。我们知道豆腐 T-O-F-U 啊表示豆腐， 但是呢，酱豆腐它是通过发酵之后形成了一个味道非常特别的这么一块豆腐，所以呢，用了这个英文单词叫 fermented, F-E-R-M-E-N-T-E-D, 用的呢是一个过去式的形式 fermented 豆腐 in the fridge。 所以说今天一开始我们学会了这个酱豆腐或豆腐乳的英文的翻译叫做 fermented豆腐。前面如果说想加一个量词的话呢，叫 a jar of, 啊，一瓶一罐。对于很多人来讲啊，早餐啊有很多的选择。早餐你可以吃那些相对比较荤的一些早餐，比如说呢像油条和大饼。但是呢很多人喜欢呢比较清淡的早餐，比如说一碗粥、半块豆腐乳和呢一碟小咸菜。好，那么看一下早餐呢，我们可以吃的比较荤啊，比如说油条和大饼。那么大家想想自己想说这样的话如何来翻译成英文。You can go rich and bold for breakfast. 今天的这个翻译呢有一些特别的形象。You can go rich. 这里面这个 go rich, 千万不要翻译成你可以变得很有钱很富有。表示呢可选的这个种类也特别的多。同时呢有很多呢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些选择。就 go rich and bold.哎，这个 rich and bold 两个词，同学们可以记下来 ,bold, for breakfast, by snacking on fried goodies. 那么可以吃一些油炸的一些食品哈，比如说油条 ,fried dough stick, 我们讲过这个词，油条 dough, D-O-G-H-S-T-I-C-K, 以及呢这个大饼哈，这个大饼英文翻译叫 flat bread, 扁的一个面包 ,or, 或者呢 opt for,选择那些比较清淡的一些食品，会用的是 OPT 啊。大家往往呢翻译选择的话会用一个动词 choose, C-H-O-O-S-E 啊，也是可以的，表示选择。那么今天我们再学一个它的拼写啊，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呢不像 choose 更加常用的一个动词 OPT opt for, 后面呢跟一个介词 for, 表示选择的一个对象 a much lighter, 哎，我们讲到更加清淡的一些早餐用的这个词呢叫 light, 后面加一个 er, 表示更加清淡的一个早餐 lighter yet comforting meal, 后面呢表示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的一顿早餐叫 a bowl of congee, 哎，看一下这个粥的英文翻译叫 congee, C-O-N-G-E-E, 啊，很多外国人用这个 congee 来翻译这个粥啊。那么粥呢还有一个呢叫 porridge 啊，也可以表示粥啊，所以同学们根据自己的习惯呢可以用这个 congee 啊来翻译一碗粥 a bowl of congee, half cube of fermented tofu, 半块豆腐乳 and a small plate of pickled vegetables, 以及呢一碟小咸菜。这是非常清淡的一顿早餐了。通过这段我们学到了几个词啊，比如说 light, 清淡的，然后呢这个粥这个词啊 congee,以及呢我们说这个咸菜 pickled vegetable, pickled vegetable。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些老百姓啊他们如何来看待豆腐乳的。有些人说啊他们从小到大一直呢在喝粥和呢吃这个豆腐乳，他们认为啊最简单的一顿饭往往是自己的贴心的真爱。很多人说啊粥可以暖胃，豆腐乳呢可以呢刺激自己的味蕾，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食欲不好的时候呢，豆腐乳的的确确呢可以帮助我们呢能够开胃。 growing up 啊，这个词组我们讲过 grow up 表示长大。 growing up I've always been eating rice congee 米粥啊，叫 rice 后面叫 congee and fermented tofu, the simplest meal is a true comfort food dear to my heart, 这句话大家看一看如何来翻译哈，最简单的一顿饭往往呢是自己的贴心真爱。那么英文翻译是 the simplest meal, 最简单的一顿餐哈，一顿饭 is a true comfort food, 后面出现了一个 comfort food, 我们知道 comfort, C-O-M-F-O-R-T 表示呢让一个人特别的舒服哈，特别的舒适，后面加食物呢 comfort food 表示从里到外让自己的胃让自己的整个的这个身体啊感觉特别的舒服非常愉悦的这么一个食物啊叫做 comfort food, 同时呢让自己的心啊感觉特别的亲切 dear to my heart, 所以合到一起这句话的英文翻译是 the simplest meal is a true comfort food dear to my heart, 所以说有的人会问你，你喜欢吃什么样的饭，什么样的菜你喜欢吃一些，比如说你的回答是 I prefer simple meal because...我们可以把刚才我们讲的这些话可以呢给它加进去。The congee can warm up the stomach, 暖胃哈 ,warm up, 这个词我们讲过哈，温暖哈，让一个东西呢暖起来。另外这个 warm up 也是指呢我们在体育锻炼之前，特别呢做一些剧烈运动之前呢一定要做的一项运动 warm up, 叫做热身啊 ,warm up activity。那么对于胃来讲啊，表示暖胃啊 ,warm up the stomach instantly,哎，后面跟一个副词，非常的形象，非常的恰当。Instantly, I-N-S-T-A-N-T-L-Y, 表示瞬间、立刻啊。大家可以感受到，在这个冬天，如果身体特别难受、特别冷的时候呢，能够喝上一碗热腾腾的粥的话，立刻、啊、感觉这个身体啊，马上就会暖和起来。那么用这个词 instantly 呢，非常的恰当。Well, salty fermented tofu can stimulate the taste buds.同时啊，味道偏咸的用这个 salty, 这个 salt, 盐后面加一个 y, 口感味道偏咸的 fermented tofu can stimulate the taste bud, 能够刺激我们的 bud, B-U-D, 哈、啊、表示那些味蕾哈、啊、taste, 味道的那些小的点儿。合到一起呢就是我们舌头上的这个味蕾哈、啊、taste bud, especially in the hot summer, when the appetite is not good.当我们的胃口、啊、不好的时候、哎、用到这个胃口 appetite A-P-P-E-T-I-T-E appetite、啊、大家念念这个词胃口 appetite 比如说我现在没有胃口 I don't have appetite right now 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某些图片、啊、或听到某些故事的时候呢那么非常的恶心我们会说 The story or the picture really destroy my appetite让我的胃口呢全无啊，没有胃口了用这个词 destroy 或者用一个字 ruin my appetite 粥和豆腐乳啊，除了作为早餐哈、啊、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选择之外呢粥和豆腐乳也是睡前的小吃哈、啊、大家如果在睡觉之前觉得有些饿那么如果说吃一些硬菜的话哈、啊，那么会觉得哎呦不易消化同时呢会变胖那么大家可以选择呢粥和豆腐乳是非常好的睡前的小吃 Congee and fermented tofu can be a comforting late night snack before bed、又用到了就是 comfort 是它的名词发音 comfort、啊、后面加 ing comforting、啊、令大家感觉到非常的舒适非常的舒服的这么一个 late night 表示呢这个夜深或者说呢比较晚的一个睡前的小吃叫 snack before bed但是呢我们在吃酱豆腐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注意的事项我们知道啊吃一小口啊这个酱豆腐就可以呢回味很久经常的一种吃法呢是大家用筷子呢蘸上一小块酱豆腐就足够了哈一点一点的吃千万不能哈、啊、吃一大口因为啊这会太咸会无法品味它的美味同时还会破坏自己的味蕾哈把自己的胃口啊给毁掉了 A little goes a long way 会走很远的道就比方说呢轻轻的舔一口轻轻来那么一丢丢哈就可以让自己呢慢慢的品味啊这个酱豆腐的这个美味英文翻译 A little goes a long way It's sufficient 或者呢 It's enough 足够了哈 To dip the tip of the chopstick舔一舔哈、啊、我们说呢蘸一下这个筷子头然后 to pick up a tiny bit of fermented tofu 弄出一点点哈、啊、或者一小块这个酱豆腐就可以了用的这个词 tiny 哈、啊、它不能这块太大了如果太大的话呢原因非常简单 never eat a mouthful of fermented tofu千万不能大口大口的去吃这个酱豆腐了那么一大口一大口的英文翻译是 mouthfulmouth M-O-U-T-H 这个词大家都会但是后面加一个 F-U-L 表示一个量词了所以呢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英文呢 在有些名词啊，特别我们身体某一个部位哈，后面加一个 ful 表示一个量词，比如说 mouthful 表示满满的一口，有的时候用这 armful 这 arm 手臂呢，后面加 ful 表示说一个人哈捧着满满的一堆什么东西，比如说书啊，或者是采购回来的这些日用百货等等哈，表示说这个量呀非常的大。所以说同学们注意了，我们说在这个名词后面加 ful 呢，做一个量词哈，也是经常来出现的 mouthful of fermented tofu because the overwhelming saltiness，因为呢这个咸度 could destroy the beauty of the condiment， 它会毁坏掉调味品的所谓的这个美味， the beauty of the condiment。 那么看一下酱豆腐呢，还有它自己的美丽，它的魅力所在啊， the beauty of something。 哎，所以同学们记下来， beauty 它不仅呢表示一个人美，也可以指呢一个物哈，非常的好。我们可以指一个车是一个 beauty， 一幅画也是一个 beauty。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酱豆腐啊，它的这个 beauty of the condiment as well as the palate。 那么酱豆腐啊也被誉为中国的奶酪，它呢非常的细腻咸咸的，有点呢在发酵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酒的味道哈，多少呢有点酒的那种感觉。The interesting condiment hailed as Chinese cheese， 被称为中国奶酪的这么一个酱豆腐 is creamy and briny， 它的口感比较细腻，同时啊口味呢偏咸，这里面这个咸没有用这个 salty， 而用另外一个字叫 briny， B-R-I-N-Y， 它往往是指那个海水的这个咸度哈，这个 briny， with a unique wine flavor gained from fermentation，在由于呢在发酵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这个 wine 啊酒的这么一个口感。酱豆腐除了作为一种美味的调味品，它呢同时作为一个豆制品富含钙、镁、铁、钾、锌等矿物质，但是呢它的钠的含量太高了，大家在食用的时候呢要多加注意。 Besides being a delicious condiment, fermented tofu as a soil product contain minerals，包含以下的一些矿物质哈，这个 mineral such as calcium magnesium 啊，这些词呢大家听一听就可以了哈，比较难，化学的一些元素哈， calcium magnesium ions potassium and zinc， though the high sodium level should be noted， 但是呢它的这个钠的这个含量太高了，那么这个血压高的人呢一定在吃酱豆腐的时候呢要小心了。那么听完了有关豆腐乳的这个话题啊，我想以后同学们在跟外国朋友在谈中国美食的时候又多了一个话题。好，那么接下来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记住我们今天所学过的这些词组和相关的一些话题的元素，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Chinese people have a lot of unique living habits，And one of them is always keeping a jar of fermented tofu in the fridge. You can go rich and bold for breakfast by snacking on fried goodies like 油条 and 大饼, or opt for a much lighter yet comforting meal of a bowl of congee, half a cube of fermented tofu, and a small plate of pickled vegetables. Growing up, I've always been eating rice congee and fermented tofu.The simplest meal is a true comfort food dear to my heart. The congee can warm up the stomach instantly, while the salty fermented tofu can stimulate the taste buds, especially in the hot summer when the appetite is not good. Congee and fermented tofu can also be comforting late-night snack before bed. A little goes a long way. It's enough to dip the tip of the chopstick to pick up a tiny bit of fermented tofu. Never eat a mouthful of fermented tofu because the overwhelming saltiness could destroy the beauty of the condiments as well as the palate. The interesting condiments hail as Chinese cheese is creamy and briny with unique wine flavor gained from the fermentation process.Besides being a delicious condiment, the fermented tofu as a soy products contain minerals such as calcium, magnesium, ions, potassium, and zinc, though the high sodium level should also be noted. 那么聊完了豆腐乳，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绘本故事。下一个板块就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阿南西的故事，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